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第一首歌先来听一下周杰伦，叫做《上海1943》。 泛红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一样，月月用开始写一个门，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方向浓，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要长满旧皮箱装满了你心面的铁盒，你藏着 这首歌曾经被评为第二眼的好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次听可能过了就过了，还来不及注意到它，但是第二次听呢，就会发现到它的精致和好听度。不过方文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实际上并没有去过上海，这都是靠他在电视剧当中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的想象赋予了上海的气息。不过像这样有上海情节的人可不止他一个。继续来分享一下张信哲这首曲目，叫做《上海姑娘》。

就这样吧。 我期待幸福会眷

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tree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在郑中基之后，继续来分享一下张志成，这是张志成带来的作品《坏日线》。开头的部分你可以听到很凝重的钢琴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恋人离开之后无奈的感觉。这首歌是由陈忠义填词的，就是现在 Jazz 组合里面的哥哥，他的填词让人觉得听起来有一种回味感。 拖着沉重的行李，街上广播的声音糊掉在前的表情，回顾手机的讯息，逐渐念到想念的痕迹，我怎么忍心删去？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天知道我会多想你。当飞机越过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寒暄，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留在你晴天笑脸。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今后我们的世界地球可以变，如果季风能把感觉变现，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手机的讯息，逐渐念到想念的痕迹，我怎么忍心删去？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季，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天知道我会懂想你。当飞机越过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格在你晴天的笑脸。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今后我们的时间地球可以变，如果季风能把感觉变现，想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你消失的天空， 失了好久，在飘雪的气候 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尽头 期待再见面时候更深刻记得。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格在你晴天。伤感今后我们的世界地球隔离点，如果季风的花园绝线传达给你说不完的 是爱我的，还是主动退出这一场冷战，不想再沉默，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突然人间蒸发，手机也关了，不想再联络，没有心事的我再与此复活了，删掉电话号码，又遇见了就终于相逢，我泪的眼睛变晴了，对你多爱一点，我就感觉心痛多一点，好像翅膀飞上天空自由了，对你多爱一点，我就感觉伤心多一点，勇敢对自己说再也不爱了。还是回到当初，自己忘记你往前飞，还是爱了痛了笑了哭了以后才学会，没有谁会永远爱着谁，对你多爱一点，我就感觉心痛多一点，好像翅膀飞上天，

起了眼，慨叹缘看不见。这两份存在我的心，如何交出一个决定，在这刻。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庾澄庆曾经是福茂唱片当中第一个签约的歌手，而在二十多年之后的同一天，也就是2008年，他重新回到了福茂，发行了 Ladies Night 这张专辑。虽然里面收录的全都是翻唱的作品，而且全都是女生的翻唱，但是一样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笑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